劳累风霜，风霜扑面干，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，找痴痴梦幻中心爱，老去人茫茫，人生事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我从何去，去觅我心中方向，风仿佛在梦中轻叹，一丝丝梦幻伴风